8月19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啊。 醒神啊。 醒不醒神 醒神、 啊。哦醒神咁得啦。醒神就唔使出招住啦，留翻住呢招待住起身。 乜？因为咧，我想讲咧，即系最近我就开始个人要做好多 research， 因为即系你都知道我呢个奔神 Monday Blues 都会即系揾下唔同类型嘅音乐去播啦。 系 咁有时发现自己你一做呢啲嘢咧，你就会发现自己个 library 系好窄嘅。 是 即係你會以前覺得啊，自己好似聽歌啲歌路好闊喎，好似乜都有咁。跟住然後你啲嘢落用下用下咧，唔夠火嘅時候就要啊，不如再睇下有冇啲新嘅嘢去睇下啦咁樣。所以近期都有一其中一樣令我醒神嘅就係不停去睇一啲關於音樂嘅新知識咯。 有啲睇咗啲咩啊？近排有冇啊？ 我喺度研究緊呢個 City Pop 同 Vaporwave 嗰、那個嗰、那個進化嘅歷程 係 係啦，因為其實Vaporwave 係講緊而家大家好興網絡上邊嘅一種藝術嘅形式啦，但係佢係幾種唔同嘅嘢加埋一齊先叫做 Vaporwave 嘅，即係包括咗嗰、那個圖像嘅使用啦， 雕像啦，會有一個好明確嘅 係啦，咁跟住然後加埋嗰啲音樂啊各方面嘅配合，就形成咗一種咁樣嘅藝術風格。咁我就喺度研究啊，到底呢樣嘢點樣發展出嚟嘅咧？咁樣咯。 哦，我之前有睇過一條片，有一啲外國嘅 YouTuber 有講嘅，佢其實係講緊 Vaporwave 同埋 Outrun 有咩分別。咁Outrun 咧，大概佢有一啲叫做特色咧，佢話見到嘅話，你都可以當佢係即係有機會 out 即係呢種叫 Outrun 嘅嘢，都係一啲 art form 嘅嘢嚟嘅，就係你。例如好典型有一架车喺夜晚嗰度行啦，然后个车尾灯佢会有一啲嘅残影啦， 系 嗰种啦， 头文字 D 咁嗰啲啊， 同埋你会见到地下有啲格仔向住一个太阳直去嗰啲咧， 系 咁佢话呢一种有车喺嗰种行驶当中嘅咧就叫做 outrun 嘅 ，OK， 咁然后佢话Vaporwave 咧其中一个比较 signature 好似你啱啱咁讲啦，就会有一个雕像喺度啊，有啲几何图形啊咁，咁但系佢话当然而家你无论音乐定系 art form 佢都会有一啲叫 fusion 嘅。咁所以会变相啱啱嘅 Outrun 又好啦 ,Vaporwave 都好啦，佢可能已经有一啲重复重叠咗嘅空间。咁而呢一种嘅 art form 喺个画面上嘅表达，而喺剛才你讲例如 City Pop 或者有一啲Cyberpunk 嘅嗰啲嘢呢，就会有机会喺嗰啲 MV 啊画面上通常就会配合呢一啲出现。 冇错。 係啦，咁但係你又左沟右沟之下，咁所以其实就好你要细分係可以分得好细，咁但係我諗嗰啲喺真係学院读书嘅时候可能有机会会教到我就唔知。 其实唔使分又即係我睇落就係有时即係系咪真係要分到咁细呢，因为对我嚟讲呢件事纯粹都系舒服同埋放松嘅啫。 有时个性格嗰种呢你好想讲得出嗰啲叫乜嘢啦。 係啦係啦。 又或者你揸住我觉得有用嘅地方係攞住个 keywords 可以帮你去揾一啲更多相关嘅作品睇囉、 啊。同意。 因为你上网 search 究竟哦我鍾意呢一类嘢佢叫咩名呢，即係我冇得可能上網 search 雕像加幾何圖形是什麼咁你點樣揾類近嘅嘢就靠呢一啲嘅 keywords 去幫你去揾更多你鍾意嘢啦。 冇錯，但係講緊即係例如我當阿玻璃先算啦，即係 EDM 嘅世界就分得更加細啦，即係你要揾嗰個 keywords 係要好準確㗎嘛，即係 techno 就係 techno 咁樣㗎嘛。 但而家咧，非常之多嘅分支可以講少少，譬如有 techno 啦，跟住又有 house 呢啲就叫做好傳統嘅，叫做其實以前我諗佢哋都未必咁快叫做 EDM 就 dance music 啦，因為其實 house 再之前係由 disco 開始，即係70年代嗰啲已經有噶啦，咁但係去到我唔記得80年代左右啦，跟住 disco 就非常之興起，興到係各大唱片公司咧都開始做呢類嘅音樂，而嗰陣時喺美國。除了有 disco 的音乐兴起呢，同时但其实兴紧的就是一些叫做 rock and roll 摇滚音乐。 是啊是啊。 咁嗰阵时当好多唱片公司都走咗去做 disco 音乐之后呢，有一个电台的 DJ 呢，就是因为条街大家都玩緊 disco 啦。 是。 咁佢本身就崇尚于即是 rock and roll 嘅嘢，因为佢觉得以我记得啦，知道所讲即是佢哋会觉得 rock and roll,就正氣啲嘅，係啦，即係 嗰啲邪門左道嘅嘢 ，EDM 係 disco 嗰啲，因為以前你一啲咁樣嘅跳舞音樂 disco 或者你 house 咧，你睇翻一啲歷史，佢都係喺一啲地下嘅一啲 club 啊嗰度玩，而通常去嘅咧喺美國就係一啲叫做小眾啊，例如係一啲同志啦，或者一啲嘅黑人啦，即係非洲黑人去嗰啲地方玩嘅。 OK， 咁而 rock and roll 就係一個好大路。 主流嘅大家都會玩，咁所以就有嗰種正邪啊，正邪之分喺以前佢哋覺得，咁但係而 disco 由地下上到嚟興起咗之後，咁佢就而令到佢冇咗份工啊，因為 OK， 咁所以嗰陣時佢係有做過一個好誇張嘅一個歷史事件，嗰時喺一個球場嗰度，我唔記得係棒球定係乜嘢比賽，喺中場嘅時候，佢嗰陣時就發起咗一個運動，就叫所有反 disco 嘅人就將屋企所有嘅黑膠拎曬去現場用火燒咗佢。 哇！ 係啦，我唔記佢有個名㗎，唔知咩 disco 咩 demolition， 我唔記得點讀嗰啲，即總之有個咁嘅歷史事件，大家一定揾。咁所以令到disco 呢一種嘅文化嗰陣時就冚咗，咁但係當之後點樣興起，大家就攞翻 disco 嘅個種子，然後一啲club 嘅 DJ 佢哋開始攞咗嗰啲種子，攞以前嗰啲 track 翻嚟，然後將佢 extend 佢，令到大家可以跟住跳舞，就出現咗 house。 但我成日咧都好想問一樣嘢，即係所謂嘅 EDM 啦，我哋叫做就係electronic dance music 啦。但好多時候其實電子音樂咧，我哋唔一定會跳舞噶嘛， 係啊， 即係有啲電子音樂係好明顯個 beat 係好好硬。我哋真係會可能喺club 啊或者點樣跳舞嘅時候跟住摁啦，但係一啲電子音樂係你唔會跟住佢跳舞噶嘛，即係可能平靜啲噶嘛，咁但係都係叫 EDM 嘅。 佢哋未必會叫 EDM， 因為如果真係好細分啦，即係平時我喺嗰個環節嗰度我都冇好詳細咁樣分，即係一個好籠統嘅 term 啦。因為如果好似你啱講未必跳舞嘅嗰啲，有啲叫怎麼叫 electronic music 咯，佢冇咗 dance 嘅元素。 OK， 咁有咩 electronic music？ 即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大家可以聽下我哋本地音樂人啊 ，Hurst， 佢之前做過一隻碟，躁切， 躁切， 佢係用一啲環境聲係營造個氛圍啦、啊，然之後佢嗰啲係電子嘅，嗰種電子係再更加。佢真係你見佢有時 IG 咧，佢會真係有一啲機插曬線，然之後將一啲可能畫面變成音頻，真係電子化咗一啲嘅嘢，然後用嗰啲嘅聲效去砌一個音樂一啲旋律出嚟。咁呢啲都係電子音樂，有啲人可能比叫啲咩實驗性啲嘅電子音樂啦咁。咁但係呢啲佢冇一個跳舞嘅元素喺裏邊，但其實呢啲都係電子音樂嚟噶嘛。 係啊，冇錯。 大家你聽翻佢嗰隻碟，你就會 get 到嗰件事噶啦咁。咁 但係我以為你話聽翻本地嘅電子音樂人播成咁樣添。 我係播嘅，我唔識整，未識整咯。我會話。咁但係所以嗰個字係有得解咯，即係跳舞係一個元素。咁所以話由以前 disco 你都係一啲跳舞嘅嘢，然後你演變到 house。跟住到而家你好多啦，你而家大型電子音樂節嗰啲 house 有好多分支噶咯， 系啊， 我諗 house 起碼可以分十類啦，我諗數到progressive 啦、future 啦、deep 啦，跟住之後 funky 啦、disco house。頭先啊，我記得點解無端端講呢樣就係你話我哋要研究嗰啲 terms 噶嘛，因為 disco 佢本身係代表咗一種 已經 七八十年代啦， 係啊， 然後佢後屘演變到而家，大家去做翻以前嗰種嘅做法，可能佢嗰啲bass 即係嗰啲 dam 吉他或者佢嗰啲彈法好似，但係佢嗰個 kick drum 即係嗰啲鼓聲用緊新嗰啲，所以已經演變到有啲叫 new disco 啦，咁亦都有一種叫 disco house 啦，咁就將 disco 同埋 house 嘅一啲融合啦，咁即係譬如 techno 同 house 咁樣係兩個唔同 啦， 但其實有一種叫 tech house 就係將 techno 同埋 house 嘅元素抽 出嚟擺埋一齊， 咁啊點樣分呢啲其實可能係真係好樂理上嘅嘢。我都未必識。 我直頭咧，我想覺得，我想講嗰樣嘢。而家咧，你我睇下咧，你會發現音樂咧，好似進化論咁樣咧，即係唔同嘅動物咧，佢哋可能會生出咗一個合併咗咗一個新嘅後代出嚟，咁樣又攞到各樣本身原有嘅優點，咁樣好搞笑，我覺得係。 係啊，即係等於我咪咩啊？即係馬同埋驢嘅。系 啦，系啦，但系马同驢系攞唔到任何 的嗰啲添，甚至乎咧，即系你讲开呢一样，我寻晚就半夜就又系准备紧 EDM Friday Mix 啦，咁啊上网揾啦，揾到一个新嘅 term， 我以前曾经见过，琴晚先至半夜深究，叫做 IDM。 IDM 啊，你唔讲，我以为系嗰啲Steve Jobs 会讲嗰啲嚟，咩嚟噶？ 简单讲咩叫 IDM 咧？就 Intelligence Dance Music，、 okay. 智慧型嘅跳舞音乐。 点样分智唔智慧？系啦，点样有智慧嘅人去跳就 有，我都意过， 即系智慧。 因为音乐世界里边，我都系睇一啲唔同嘅朋友佢哋分享啊。咁有一个讲得几详细，我哋比较主流一啲啦，称之为 EDM 就 Electronic Dance Music。咁 IDM 咧，其实佢都会用到电子嘅声。 OK， 咁但系 intelligence 个位系咩咧？我哋平时听 EDM 一啲会令到你 physically 身体好直接听到就会喐动嘅。就係即係 EDM 嘅嘢啦， 即 係 你個人一聽就會摁嗰啲就係 EDM 啦。 你可以跟住跳舞嘅咁。咁點解亦都有得解？就係、譬如佢有一啲嘅 sonar， 佢嗰個 BPM 即係佢個速度係120至130嘅多數。特別嗰啲你大音樂節嗰啲128，即係 Martin Garrix 嗰啲都係128嘅， 最好 多數，因為佢同你個人嘅心跳嗰個速度差不多，你就會跟住。同埋佢嗰個嗰啲 drum pattern， 佢都係喺啲重拍嗰度四拍四嗰啲 ，boom boom boom， 你咪好 容易跟嘅， 容易跟啦。咁呢就係一般嘅講 EDM 其中一啲啦。係咁嗱，點樣為之 intelligence 就係話佢呢啲歌咧係咪跳唔到舞咧？唔係嘅。但是难啲跳舞点解？佢个 intelligence 个位置就系佢唔系你听完之后唔系你 physical 你会跳啊， 系 佢形容到夸张系你个脑部会跳舞，哦、即系你个脑其实系跟住佢嗰个旋律走咧，你 系 会有喐动有起伏嘅， 系即系个人个脑部会兴奋嘅，系但系你未必个人会跟住佢嚟摁或者跳舞嘅， 冇错啦。而因为呢一啲嘅歌，佢嗰啲节拍上面佢唔系好工整四拍四啦，未必会用一啲 loop 啦、嗯，可能会有一啲 break beat 啊，或者可能即系嗰啲 beat 中间会 skip 咗啊、 嗯， 或者佢成首歌未必会有一啲重复嘅一啲拍子出现， 系、 嗯、咁你好难去安排一啲。好似我平時嗰啲，即係嗰啲，唔知唔知唔知，你跟唔到嘅。 係係係。 但係你聽住佢哋好着重嗰種氛圍咧，令到你聽嘅時候，你腦部其實會有反應。 我可唔可以理解做個嗰個效果就係好似 ASMR 咁樣咧？即係人哋玩嗰啲 ASMR， 你聽住咧，你個腦好似有種俾人按摩咁樣嘅感覺噶嘛？咁 IDM 係咪就係嗰個原理就係差唔多，就係你聽到呢啲嘅音樂嘅時候，你個腦就會有相應嘅一啲反應。 會有㗎，係啊，即係我舉一個例咯。有陣時，譬如你啊，唔鼓勵大家，但係你少著足幾杯嘅時候，個人會有啲輕飄飄嘅感覺。 啊、 然後你聽住，你會有一種好舒服，跟住嗰個旋律行嘅嗰種狀態，就偏向我覺得係嗰個 IDM 講緊嘅嗰種跳。 喂，正喎、啊，慳翻啲酒錢喎、啊，可以齋聽歌 都。那個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幾有趣，又揾到呢一啲咁啦。咁同埋因為我有時都會上唔同論壇睇，譬如今日都見到即係有啲論壇講音樂嘅。 咩論壇啊？ 嚇、啊，最常上嗰個啦，我啲聽眾上嗰個啦。 哦 okay、 有一個 post 都講話譬如話哦，香港好似近排都少發現一啲叫電子音樂咁樣聽咁。咁所以啊，大家就要聽騷動音樂啦。今日揀嚟呢個作品都有呢位朋友，佢一路我留意佢少少，佢都有做一啲電子音樂作品嘅。咁、 嗯、 名字叫劉香瓊啦。之前Jerry 音樂道具就佢做編曲啦。 OK， 佢亦都有玩過雌雄同歌呢個 project， 做過一隻Awakening 都一啲電子嘅。咁最近佢都有新嘅派台作品嘅。係啦，同你介紹多次，佢名字叫劉香瓊。有个新嘅派台作品叫做《今天不想化妆》。See you. 好中意嗰啲咚咚咚 咚咚，系 咚咚咚 食啊嗰啲啲 B。 啊，你可以听下作品刘香琼嘅《今天不想化妆》，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输入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5名患者分别从巴基斯坦、德国、土耳其和孟加拉抵港，其中4人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当中1人更加有抗体。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話：現時機場的高風險地區旅客轉機安排明顯是漏洞，認為應該盡量分隔旅客。袁國勇認為可以讓旅客做抗原測試，大約半個鐘知道結果。呈陰結果的旅客可以在同一房間隔離，陽性就要到負壓病房或者需要利用空氣清新機，強調要確保房間的空氣不能夠向外流出。他強調沒有完美的方法隔離高風險地區轉機旅客，最重要是機場員工接種疫苗，又說不能夠完全暫停高風險地區旅客轉機安排，反問香港怎生存。他指出不應該對70%接種率能夠建立免疫屏障有任何幻想，認為 Delta 變種病毒令到幻想破滅，強調市民應該盡快接種疫苗。警方拘捕14人涉嫌贩毒和制毒等，并且捣破一个贩毒集团的主要毒品仓库，检获148公斤华裔冰毒和86公斤华裔海洛因，数量是今年最多，市值大约1億9500萬元。警方说贩毒集团运作精密，将毒品存放在不同地方，减低侦查风险，集团成员亦都不会亲身进行毒品交易，利用青少年贩毒，将风险转移给他们。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今朝在拉萨举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以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活动。汪洋说，西藏70年发展历史证明，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任何外部势力都无资格对西藏事务指手画脚，任何分裂西藏的图谋都将会以失败告终。汪洋又说，西藏70年来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消除旧社会民族歧视和隔阂，挫败达赖集团和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西藏传统文化，令到藏语文字得到广泛使用，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得到充分尊重。他形容今日的西藏宗教和信，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各族人民相亲相爱，犹如茶和盐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晚间大致多云，听日渐转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坏车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系挤塞，龙尾系排到去。跟住屯門市廣場係擠塞，因為快線嗰度啦就係有交通意外噶，龍尾排到去三城。重複一次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市廣場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三城。咁另外啦，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友愛村嗰段咧都係擠塞噶，龍尾去到龍門居。

跑足成日又好似唔系好攰㗎。 这不远处就能要找到最深的白云，仍然可以不抱憾，你的西风与被困不知一种方法去区分，一杯水两个吻，爱是咖啡粉，甘苦由人趁与不趁，如果爱到永远亦能，如果不需要接近才是接近，如果心底知道是爱吸引，来日就是在探问相爱着与教训，我教训如果该舍得了别强忍，还能学爱但不要不分， 冇办法啦，好多时候，既然喺呢个地方天气咁炎热嘅底下跑唔喐嘅话，咪学识享受去行路咯，慢慢行，欣赏下沿途嘅景色。听过有 II 嘅二人四足 day version。 坚忍奋斗，总要站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战斗，未了缘又下过着手，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身体随心心流忧亦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是洒脱，再脆弱是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像微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承受走出了竞技场，拍翼会上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心流忧亦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再脆弱是脆弱，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 这生人的灯开一次足矣。 带来有 Jin Lee featuring 张学友的《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有时话自己年纪大跑唔喐，老实讲又唔系一个藉口嚟嘅。尤其当你见到运动场上有好多嘅人花尽佢一切努力，都只系为咗踏前一步嘅时候。 年月太艰难，每天都添加你的伤痕，何苦你要前行，但脚步缓慢，高攀想要的光环，陪伴你的人每天不舍不弃地为你燃点了志气，而无论以往今后，也为你治理伤口，为何多么艰苦都要全力以赴，为初心欢呼，勇气才发呼，快 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见佢后退，谁仍然无悔，跪同你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去，有耐力后来居上，才算天。太左右，最后也共你坚守。为何多么艰苦，都要全力以赴，未被好运眷顾，勇气才发鼓。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 阿张刘应婷加埋香港儿童合唱团的神奇之路，其实比起体力上那种跑不喐，我想香港人更加大程度是心灵上的跑不喐，是吗？ 梦到就快头痛，头痛就放空，却踢到凳子嗌得面红。我要放假，我要有好友那阵容。跳到攰了，任我当树熊，全人类太难顶，做事扑啊扑找见证，骨头倾啊倾也扮型，最难顶。你逼迫我必须好胜，用怒顶我不清醒。I wish 摊要收快一天冰冻，我这快果有汽水。吹走又胜负痛，吃个炸酱让我超重。Yeah, I wish, I wish。

似乎是和國徽結合。八月十九號是阿富汗的國慶日，紀念當地脫離殖民主義大國獨立。塔利班正是着手籌組政府，有高層成員說政府可能會成立管治委員會，由組織最高領袖阿洪扎達領導，但是表明阿富汗不會是民主國家。至於婦女的權利，將會由一個伊斯蘭學者組成的委員會決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晚间大致多云，听日渐转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曲街的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就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曲街的第三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浙江街。隧道情况，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咁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受到曲街的坏车影响，而家车龙排到浙江街。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德果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现在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沙田围路因为爆水管，而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湾、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操到好 fit 好大隻啊！你会送句咩俾佢啊？ 呢句嘢可能系事实，亦都系一个祝愿。听住咯， 借风魔万千少女， 唔止少女啊，我呢啲少男都俾佢风魔到啊！ 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又系 J 风冯允谦嘅，系呢个风魔万千少女，你有冇听过呢句啊？ 冇 啊！每次上嚟都好似上中文堂， 我估到系讲乜嘢？ 系你估啊？系代表咩啊？ 系咪即系好吸引啲妹妹仔？ 耶！ 系啊！ 但系呢个唔系我咯， 所以究竟系咪事实咧？我哋都唔知道。但系咧，我哋就将呢一句咧写咗 J 风魔万千少女。 冇错。 其实我喺度谂呢一句嘅时候有几原因嘅，好似头先咁讲，第一就系因为知你近排都操到好 fit。for 呢個 MV 嗰、個就唔係為女仔啦，為工作啦， 都係為工作嘅。咁但係我自己其實我係想 long term 唔好話操 fit， 但係想 keep 一個健康啲嘅狀態。因為我嗰時發覺我自己做嘢個人好似唔夠精神啊。 係。 咁而家反而係即係我去見營養師啊，同埋去做 gym 咧，反而發覺個人精神咗。 哦。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係依一個幫到我。即系做嘢投入啲咯。 啱啱你讲到要见营养师，即系想再 dedicate 啲，系几时开始就觉得我真系想练副好啲嘅身形啊咁样噶。 一个月前 吓， 系好似差唔多一个月前。咁嗰阵时就一开波嘅时候咧有啲辛苦嘅，即系好多嘢系即系有晒餐单嘅，分配晒话有咩可以食，有咩唔可以食。咁我而家係基本上嗰個餐單咧，係已經入咗我腦度咧。 係， 我係已經好清楚知道有咩係可以食，食幾多，有咩完全唔可以食。 最辛苦係要戒邊一樣嘢食啊？你覺得？ 最辛苦戒乜嘢啊？最辛苦係糖咯、 哦， 因為我自己係好中意食雪糕啊，好中意食糖啊、朱古力啊。 係。 咁其實糖其實真係對身體唔係咁好。 系、哦，所以就系一同埋咧一戒糖咧个人就唔知点解好似头晕晕咁样噶啦，你有冇会唔会啊？你冇啊？ 我冇头晕晕，但我觉得食糖会令到你个样老啲。 O、okay, K， 所以而家突然间就回春啊，咁样后生翻啲。 你讲噶唔系我讲。 至于今日 J 咧都带咗佢嘅新歌上嚟， 系就是、呢个恩爱之罪名。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会先。估下呢首歌，佢听完之后一啲感觉，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OK， 好， 系啦，我估先， 你估先。 今次《恩爱之罪名》咧，一听第一次好中意嘅原因就系嗰个 retro 嗰种感觉。咁我就喺度谂紧啊，点解会呢一只歌会用到呢一种？有冇啲蛛丝马迹？即系有冇啲线索？咁我咧、就估，其实你系好喜欢可能 80s 嗰阵时候，嗰阵时候开始呢种音乐噶啦。咁、但系你知呢啲曲风系要有时机出现噶嘛、 嗯？ 我觉得今次点解个时机咧，就是、因为个古仔上次《思念即地狱》嘅 M V 系讲僵尸啊，咁僵尸系即系好长生噶嘛，咁、所以放翻落去都系、僵尸可能系喺好耐好耐以前咧已经存在噶啦，去到今时今日都有，咁所以如果摆一个复古嘅曲风落去，都好似即系叫做 match 到嗰一样嘢啦，咁所以今次就可以终于用到自己好中意 retro 嘅呢一种 style 放落去自己个歌度。呢、這個我估嘅。 O、okay, K， 今次我估嘅嘢咧就同阿 J 本身有關係嘅，因為咧今次《恩愛之罪名》咧嗰個難唱嘅程度咧係 比上次更難， 比上次更加 再高音、 再誇張啲啦。咁我覺得咧，其實阿 J 去錄呢首歌嘅時候咧，尤其一啲比較澎湃啲嘅位置，我諗佢其實錄音嘅期間係要不停飲一啲蜜糖啊，飲啲水啊， 佢加咗甜嘢喎。 系、哦，戒咗 甜嘢喎。 总之佢就一定要喺飲食飲嘢，系咁 keep 住嗰个喉咙系湿润啲咧，先会唱得舒服少少。如果唔系咧，即系我试过，即系水都唔饮啖咁样咧，个喉干干咁样唱咧，真系唱到哇，喉咙都 应付唔到 啦咁样。 其实两个都冇错。 哦， 咁反而讲翻波城先啦。咁其实个原因点解会做一只咁 80s 嘅 vibe？ 系我本身系中意嘅。咁我自己系唔知点解，我系谂紧点去延续上一集嘅《思念即地狱》嘅 MV 嘅故事。咁我就唔知点解我见到呢个僵尸猎人啦，就上咗一架1950年嘅红色嘅 Cadillac 嘅高颠车。 哦， 咁我见到个 image 佢就上咗呢一架车，咁佢就揸车就好疯狂好癫啦。咁我有呢个 image 有呢个阴影啊，唔知点解见到即系。黑红就谂起 Michael Jackson 写嘅时候， 我是放了一些 Michael Jackson 的 reference 的，即是譬如 Beat It 啊， Beat It Just Beat It， 即是放在去这个那个 副歌那里。我写完我就 present 给卡叔叔，他一听他就说、哦、好听，但是即有些要改，最后就拎走所有我的 Michael Jackson reference 就没用到啊。 他的原因是什么的？有没有、啊、 他觉得太即系太系 Michael Jackson 咯， 或者太明顯， 太明顯，同埋即系可能有啲人一聽完會覺得係咪抄歌噶？咁、啊、但係主要我哋即係再寫個嗰個副歌，咁但係嗰個 arrangement 啊編曲都係 keep 翻呢個 80s 80年代嘅 feel 咁樣，所以係幾啱。 哦，咁喺曲上面，因為見到就係你同卡叔叔去一齊去作，咁但係其實嗰個 sequence 會唔會係、即係自己可能都 library 度有一啲，或者甚至乎度身為咗今次嘅延續去寫咗一啲、然後好似你咁講，再俾佢大家去。 哇！依一隻反而其實係我寫咗半首，個 verse 佢覺得幾好聽嘅，咁但係去到個副歌佢就話好似唔夠 intense 喎，唔夠多高音喎、因為我同佢講嘅時候，我就係話我諗緊即係呢個殭屍獵人上咗呢架車。佢就揸緊嘅，同埋呢個殭屍獵人，我係想象到其實佢依係一個即係某程度係一個精神忽裂啊，或者即係情緒有情緒病啊，或者情緒唔穩定嘅一個人嚟嘅，有少少 crazy 嘅。 哦， 咁佢就話：喂，呢隻歌你話想要 crazy， 但係好似去到個副歌唔夠 crazy 啊。 嗯， 咁佢就話唔得，即係可能要加啲高音啊，要 intense 啲。咁我就寫咗第二個 version 俾佢聽，佢聽完佢又覺得好似。得爭啲嘢喎，都好似唔夠高音喎、咁好啊，我翻屋企又再 revise 俾第三個 version 去聽，佢聽完，佢都覺得，喂，就又唔係高唔夠高音喎，咁話我已經好高音喎， 好攰啊，溝通， 我好攰喎，你會想我點咧？咁 anyways 佢就話啊，你再試下，咁我就係寫到第五個 version 啦，係啦，咁我就俾佢聽，佢就話哦。佢就嗰一刻佢冇講嘢，佢就係笑啊！佢笑咗笑，咁我覺得哦，咁應該 OK 啊，應該去收貨。 但我想知咧，你話啱啱講五個 version 啦，嗰陣時嗰個 demo 嘅時候係、除咗係平時你會用開樂器之外，會唔會都已經有嗰種懷舊嘅風格喺裏面已經大概擺咗啲哦，我預咗呢度可能會有啲可能 retro 啲嘅 kick drum 啊嗰啲已經有啊，定話其實嗰陣時都未編落去住。 其實嗰陣時一編嗰個 demo 啊，因為我開始嘅時候我係已經係用咗啲 audio loops 啊去編嘅，咁基本上用嗰啲聲都係嗰啲八十年代聲嚟嘅。咁、我睇下有冇機會有一日可能啊放個 demo 出嚟俾大家聽。係 咯， 係啊係。 係咯，同埋五個 version 可以見到佢點樣樣演變， 點樣升上去， 越嚟越變態。 係 即係原來呢個情緒，呢、這個變態嘅情緒，原來係即係。Level one，身邊見到哇 ，Level five 癲喎！ 咁而家聽到呢一個就係最變態嘅版本啦。咁頭先我估嗰樣嘢就係因為唱嘅時候真係我 feel 到係好難唱嘅，係咪要 keep 住飲嘢啊？潤住個喉啊！ 哇！依隻歌我係入 studio 係唱，即係每一次去錄音室嗰、那個studio 錄嘅時候，可能我因為我係要唱 full take 嘅，係依隻歌係要唱頭到。即系头唱到尾嘅，咁、我系每一次咧顶笼系唱十次嘅啫。 O K， 咁我唱完十次咧，我就出嚟，我就再吹水啊，再饮水啊，再 relax 啊，先再唱。咁但系即系成个 session， 我谂你可以预计唱十五至十次咁就完噶啦。唱唔到，因为冇声啊， 都好攰啊。其实我觉得唱到十五次已经好劲， 攰啊！ 我唱到第二次应该已经搞唔掂啦。 但你话 full take 系咪因为就系嗰个连贯性啊？即系成只歌 佢要 连开 嗱，佢一定有呢个连贯性，因为系个 energy flow。 嗯， 因为嗰只歌系需要好多力量，好多 power。即系有时候我哋录歌通常都会 punch in 噶嘛，即系可能系逐个 line， 即系可能一句一句咁样录。 系。 即係特別係情歌係可以咁樣做，但係呢一隻快歌，因為需要好多力量，同埋你係一個即係變態或者黐線嘅一個 headspace 啊，咁所以錄嘅時候你要諗嗰個 flow， 即係可能頭嘅時候係 cool 嚟嘅，咁去到副歌開始癲啦，咁後屘去到個 bridge 突然之間就靜咗，好靜啊，咁係需要一個好 consistent 嘅 energy 啊。系啦，即系你要好，要 control 得好，要把握得好好。咁啊，卡叔叔就发觉我 punch in 嘅时候，逐句录咧系唔 work 嘅咯。 嗯， 咁所以佢就话你要成只歌 full take 唱晒咯。 今次呢只歌咧喺个 vocal 上边都加咗一啲 synthesizer 嘅效果，系咪？其实都系你自己去 由 Day One 去做呢首歌嘅时候，已经想加呢啲效果上， 即系嗰啲电子 系 咪？ 系啦系啦， 叮叮叮，吱吱吱吱， 系啦 系咯，好正嗰啲声。 因为其实呢个 electro synth， 其实系即系喺八十年代嘅曲风系好兴，系用呢一种嘅声去代表呢个 80s vibe 嘅音乐。咁所以我哋就用呢样嘢。咁但系对我嚟讲，最大嘅惊喜系。最後的 chorus 是啊，卡叔叔加咗啲 auto tune 啊，好正 啊！就 wanna travel， 係同埋佢 skip， 即係嗰啲音樂走咗嗰下就突然之間， 係啊， 跟住個 beat 佢突然咦冇咗一啲嘢，又再翻翻， 好似有個 punch 位咁樣， 好勁喎嗰個， 係個 contrast 好大，咁我覺得就係想代，即係想係即係係 present 緊係一個。痴線或者一個好情緒化嘅一個人咯，即係今次揾佢係有目的嘅，因為卡叔叔做呢啲八十年代啊嘅 groove 係做得好好，即係可能你譬如聽佢其他啲作品，好似有好多嘅快歌，特別啲快歌 groovy 啊 funky 嗰啲歌，佢做得都係即係佢把握得好好啊，同埋即係佢啲編曲完全我自己覺得係即係有呢個國際級嘅水準。 因为而家都多咗好多即係我同唔同嘅朋友会玩返譬如 City Pop 嗰段时期嗰啲声。 哦係呀。係 啦。咁但呢係啦。但我觉得呢一隻即係靠叔叔同你去合作，然后去編嗰样嘢，就係你听到一啲怀旧嘅乐器声，但成件事出到嚟嗰个质地呢又唔係完全係嗰陣時，因為有一種玩法係啦係啦，即係佢有 modern 啲嘅呢一種，我又覺得咦，即係攞到嗰個 balance， 而唔係淨係哦，我翻翻去當年一聽落去，咦，我就係聽緊當年嘅歌啦，又唔係呢一種嘅咁樣。 其實而家係 fusion， 而家係好興 fusion， 咁你會聽嘅時候覺得喂有少少懷舊，但係都好新鮮。其實而家就係個 trend 係呢、這個，就係呢個走勢。 咁而填詞呢一位雷偉樂啦，都係一位好年青嘅填詞人啦。今次同佢合作嘅時候係點樣大家去夾嘅呢個 concept？ 因為我記得上次《思念即地獄》你都話哦，今年嘅一啲 project 會嘗試攞自己一啲可能比較得少少嘅嗰面，或者一啲深層啲嘅諗法出嚟。咁去到今次呢一首歌嗰個諗法又係點樣樣？ 其實我咧就。即係透過我自己公司嘅 A&R 同事 Vicky 去同阿雷偉樂溝通嘅，咁嗰陣時咧就係、是、我就 express 同佢講話，我自己嗰個諗法咧就係、是、我寫隻歌係有咁樣嘅 picture， 就係一個變態佬上咗一架1950年嘅紅色架車，古典車，咁佢就係好，我想係好 extreme 嘅，即係我想人哋一聽就覺得佢嗰個情緒係。好 uncontrollable，我想人哋一听就会系有呢个感觉，但系我都要系即系 continue 要延续呢个思念即地狱嘅故事咯。咁佢就听翻啦，即系睇翻个故事，咁佢再谂一谂，佢就真系今次 explore 翻，其实譬如上一只思念即地狱就有阿谭善言同埋阿陈嘉琪呢一对情侣，咁其实佢哋嗰个爱情啊，其实喺几特别嘅，因为一个系普通人，一个系一个僵尸，咁所以出到嚟，其实我系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哇，好特别，同埋佢自己都我觉得系想 explore 多啲呢一种咁样嘅爱情，咁所以最后尾写呢一只《恩爱之罪名》，其实就系讲紧爱情，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咁但系未必系个个人会系接受呢啲咁唔同嘅爱情啦，嘅唔同嘅种类啦，咁但系最后尾就系、是。爱情其实都是平等的嘛，咁呢个是一个很紧要 的重点，但我觉得他是想透过呢份词去告诉人听。 歌词入面呢有一句 chorus 的英文呢 ,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呢一句是不是其实你在、唱个 demo 的时候你已经是有呢一句摆在那里唱 的。没错，因为我就想一个癫佬，一个癫佬他会怎样去control 唔到，即 系 去control 唔到自己的情绪，就系、是、I can't stop myself。咁我就系谂咗呢一句去放落去，咁佢又觉得我几 catchy， 咁咪用咯。 咁所以去到MV 嗰度都延续咗上一次《思念即地狱》嘅嗰个故事啦。 系啊，做翻呢个僵尸猎人啊，我就系去杀呢一个女僵尸啊。咁而佢今次呢个角色咧，就系、是、做一个女纹身师嘅，因为佢自己就。 佢係一個唔想吸人血嘅殭屍嚟。 嗯， 另外一個方法去生存就係、是，即係有時未紋身嘅時候，有啲血係會流出嚟。係咁，佢就會係主要係用啲棉花去抹咗嗰啲血，咁佢自己就會 就吸嗰啲血， 就係、是、咁吸嗰啲血。 呢、這個設定真係好勁，我覺得 係咪 好好出色啊！真係好 電影啊！ 我因為我今次咧導演就揾咗阿小爺，小爺咁啊，小爺都係演員嚟嘅。咁佢就所有故事都係佢諗出嚟，係應該係三部曲。 嗯， 係 係啊，咁所以就會咁樣延續個故事。嗯、 但本身 plan 係都諗住係咁啊，定抑或係真係完咗《思念即地獄》之後，你去再諗下一隻，即係而家呢只就咦不如延續先出現呢一個諗法㗎、 嗯。其實一早一年。即系开个 project 嘅时候，话想做三部曲嘅，咁、嗯、但系坦白讲咧，我哋做完《思念即地狱》咧，我就即系我记得系第二、第三日个 MV 出咗，咁啲人就哦好睇、哦、，feedback 几好，咁嗰一刻公司就话，诶、哎，其实你第二只歌要开始做咯， 嗯， 咁我嗰时先开始写。嗯、好似四月中嘅时候开始写， 咁啊，即系意味住第三部曲应该都已经系做紧噶咯， 做紧噶啦，而家而家写紧。 系咯、嗯，我见你 story 都有讲话有一只歌本来俾人，但自己又好中意。 哦，唔系唔系， 嗰个唔系嚟嘅， 嗰只唔系， 嗰只唔系， 真系写俾人嘅。系，我而家谂紧好唔好俾人咯。 我以为就因为准备紧第三只咧，跟住揾到呢、這、一个，不如 冇衰啊， 吓唔系， 自己嘅亲生仔嚟， 因为冇人知嗰只会俾边个嘛，咁咪冇事咯。 系啊系啊。 因为写歌是很得意的，写歌我现在发觉其实我是需要一个故事先写得到，是怎么说，先写到那个味道、 嗯、 因为旋律其实他自己是讲一个故事的，那我之前我不是很懂这样东西，我那时写歌就是觉得、啊、好不好听，好听够不够 catchy， 好不好听，这个是太 too simple， 太简单、 嗯、 因为你写一个旋律其实他讲呢个故事，你系要升翻落嗰份词啊嘛。 系， 咁所以我而家系谂紧，我点去延续呢个故事咧？ 咁究竟下一个 chapter 会系点样样？有啲咩故事咧？咁我哋就期待一下啦。今日再要多谢冯云谦 ，thank you。 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赠我爱别离，贪生到贪死，下世纪有悲有喜，再起起跌跌都转机。 冯谦呢一首啊，恩爱之罪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二港人案其中一名被告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以及涉嫌协助他潜逃台湾的陈子华，被控违反国安法，两人在高等法院认罪。李宇轩在庭上话感到抱歉。案件押后至出年一月三号再讯。控罪指两人去年七月至到今年二月，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的助手 Mark Simon 和刘祖迪等人串谋，寻求外国向香港特区和中国政府进行制裁等的行动。控方在庭上读出案情，指黎智英和 Mark Simon 是幕后主脑，并且提供财政支援，透过陈子华传达指示，松光团队是用作实施阴谋的平台，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和外国政治人物党建立联系，并在世界各地举办政治活动，而两名被告是核心成员。案情提及李宇轩等人发起众筹，在多国的报纸刊登宣传。李宇轩被捕之后， Mark Simon 叫陈子华继续工作，并且会为他提供协助，包括逃亡到美国。四名港大学生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议案，被控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以及一项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的交替控罪。各人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0月15号再处理，让警方有足够时间检阅证物，期间在下个月14号要再开庭，控方需要交代进展。警方拘捕14人涉嫌贩毒和制毒等，并且盗破一个贩毒集团的主要毒品仓库，检获148公斤怀疑冰毒和86公斤怀疑海洛因，数量是今年最多，市值大约1亿9500万元。警方說販毒集團運作精密，將毒品存放在不同地方，減低偵查風險，集團成員亦都不會親身進行毒品交易，利用青少年販毒，將風險轉移給他們。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晚間大致多雲，明日漸轉天晴酷熱，氣温介乎27至3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持續酷熱。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曲街嘅第三线嘅坏车啦，都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近浙江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因为有坏车啦，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柯达大厦同太古城。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油丽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咁后些少咯，九龙塘会嗰段咧慢车噶，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而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呢一边啦，慢车嘅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穿着在时代交错的歌。 今日我哋呢位嘉宾佢近排好惨啊， 咁我都要送一句嘢关心下佢先得。 林欣彤是天涯沦落人， 一斌你都整亲啊，冇嘢嘛。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阿 Mac 林欣彤嘅， 同是天涯沦落人， 有好多噶 作者， 仲有嗰啲同病相怜啊嗰啲咧， 你将所有衰嘢放晒落去做乜嘢？ 咪关心你咁啊，谂住 系啊，点啊 ？Mac 感受到爱啊， 最近好翻啲啦，系咪啊？ 初初个医生就话啊，望落去望落啦， 系 望落佢，佢唔知佢可能觉得自己对眼系 X-ray 机咁样，跟住佢话望落咧就应该唔系系啦，望落就应该骨冇事嘅，咁同埋可能咁我又。叫做 冇咁怕痛啦，個人，因為痛嘅嘢我實在受得太多，咁所以呢一個咧我就覺得還好咁樣，跟住我又冇呈現到好痛苦，佢就覺得應該冇 乜嘢嘅， 佢係應該係睇你個表情睇落冇乜嘢， 你太忍得痛啦，可能個人。 咁跟住身邊啲人又話：，啊、哎，如果骨裂咧會痛到點點點㗎，咁我又唔似咁樣，一個月啦，點解仲係痛嘅咧？咁我又好想做運動，因為我打算。如果我骨冇事，我就唔理噶啦，咁我就会去跑噶啦，我理得佢啊！ 好癫啊， 小心啲啊， 慢跑 系咯， 我真系唔即系我好想跑，同埋我唔想肥落去，因为我觉得好恐怖，我喺屋企即系尤其是头两个礼拜伤咗之后咧，我系咁坐喺度， 系 跟住喺度食。坐同埋食， 系咪好闷啊？ 通常坐喺度唔等一定食嘅，食系你拣嘅，你坐喺度可以做好多嘢。 唔系咁都要食嘢噶嘛，系咪先？ 咁但系即系我见到即系睇翻新闻就我都系见除阿 Mac 除咗只脚之外咧，好似话下爬都有整亲少少。你呢排又好快出嚟去宣传，会唔会影响到工作上面嘅安排啊？ 呢个咧我都好彩咯，因为我不嬲脊椎有事咧，咁我有睇脊医嘅。咁同埋呢跌落其实因为我跌落地嗰下呢係下爬同膝头哥落地。 哎呀。 係啦咁跟住下爬呢就头嗰个礼拜都唔好喐到因为都真係几痛。震亲我个牙膠啊。咁、哦、所以食嘢同讲嘢同唱歌都有问题嘅头一个礼拜。咁但係呢好彩我个脊医佢好劲啦虽然佢係个脊医啦但係唔知点解佢又识埋牙膠啦跟住佢帮我整返啦。我觉得我 好拍骨咁 证明啊呢、這个脊医真係好似打牙膠 啊。哇好好笑啊。 多谢多谢thank you, thank you. 好 笑啊你一定想同我咩开心所以搞烂嘅啫。 我觉得好开心 啊。多谢你啊。 咁跟住佢咗帮我整返呢就好咗好多。 咁但係我諗即係当下即係当受咗伤之后我諗其实嗰个压力喺工作上呢但我深信你公司同事应该都好好啦应该好快帮我安排好晒啲嘢啦。 最驚係影响工作嘅嗰一下。所以我爆喊咗反而係即係唔係因为痛而令我爆喊咗而係我都真係几驚会影响我做嘢。同埋嗰排我发现原来我俾自己嘅压力俾得太多嚟自我自己嘅不安而去推动自己想做得更好。可能有阵时啦外界睇我啊又或者可能係因为我出身于歌唱比赛可能是觉得出了名这些东西 好像 你应该很有信心啊似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你都歌唱比赛出身的这样但其实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有时候我对自己可能有点 harsh 的譬如我做完一个演出之后我就成日都鞭尸的 即是回去看看、 哦、自己看看自己有哪些位置不满意、 不过这件事我就进步了很多了、即是我都成日要自己不得你不可以这样对自己要不然下次你会更加没有信心还有不懂 enjoy 我觉得这件事太浪费了 但你这个性格反而会不会呢有时啲监制呢同你做嘢就好大压力因为你做埋佢嗰份通常监制系负责把关㗎嘛但你自己帮自己把埋自己个关㗎喇喎。 咁、我又唔会咁样去 push 佢㗎、我都好识做嘅我都系好识做嘅女人嚟㗎我留返个面俾佢。 识睇眉头眼额嘅女人。 咁唔系即系应该话即系一个歌手如果我嗰一首歌唔系话监制林欣彤咁样即系我唔会用呢个态度㗎嘛。即系如果监制我交咗俾人做我就会信个监制囉。 咁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临终了。我同阿斌呢就会先将我哋听完之后嘅感觉想估返究竟呢首歌可能我哋 get 到嘅嘢。看看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好啊，嚟啊嚟啊， 你先啦、 啊。我先啦、啊。错你大大力 ban 得噶啦。 好啊好啊。 可能林中鸟咧呢、這个名字令到我一路听嘅时候，应该都系有只雀仔系喺度飞紧嘅、那个画面。但我想估嘅就系、其实呢一只飞紧嘅雀仔，其实佢一只好攰嘅雀仔。个原因系因为今次呢一首歌好多一啲 suppose 林欣彤可能以往作品会爆发嘅位咧，你系冇用到爆发嘅方法去唱。系啦，即系嗰啲妈啊，嗰啲听多几次，呢只雀仔好攰，所以我想估嘅就系 因為呢個原因而令到今次個賽事唱係咁樣。 我都係關於喺唱腔上嘅呢一個改變嘅。咁、但係我同你嘅睇法有啲唔同，就係因為即係阿 Mac 揾咗林家謙去做一個作曲啦，咁樣。咁通常阿家謙交 demo， 佢都會自己打啲一個 demo 版出嚟噶嘛。咁我都覺得今次阿 Mac 喺唱腔上係收翻少少，個原因係咩呢？我覺得係因為林家謙交嗰個 demo 版咧，係都係會 feel 到嗰一陣温柔喺入邊，咁所以可能阿 Mac 都攞咗少少呢一個嘅細緻少少嘅部分，就覺得啊，其實今次呢隻歌真係唔使去一個咁澎湃嘅演繹。 所以我哋兩個都係估喺今次隻歌嘅演繹上面，只不過原因唔一樣啫，有冇人估啱咧？ 波成，你簡直由腦肚裏邊跳出。 竟然 輸咗 俾你添，哎呀， 系呢只雀仔真系好攰，同埋好软弱咯，即系我冇乜点呈现过喺 vocal 上面嘅林欣彤嚟嘅，即使喺甚至喺 interview 或者系对住观众，我谂好多 artist 都系啦，即系可能有阵时会讲自己嘅唔好。或者讲自己嘅软弱一面，咁我都成日 show 出嚟嘅，即係都想鼓励大家，同埋想话俾大家知啊，连我都会咁㗎，你哋都唔使太驚，唔使觉得太孤独咁样。咁但係到最后可能我都会用一个好坚强或者乐观嘅结尾去 round up， 鼓励大家。咁但係今次林中了呢一首歌，我同家谦其实都录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声音上面都有唔同嘅取向，甚至我都有时即係初初有少少试过头先你所讲嘅諗法，就係、是、温柔啲会点。即係因为个編曲虽然可以唱到好澎湃啦，但係个編曲都唔算係超级行嘅。係啦。咁但係到最后我哋就係真係揀咗波成你讲嘅 choice。软弱囉。其实係想话俾大家知咁样係好正常囉。人生就係咁㗎啦，同埋。是啊，今次你打了一个很劲的大佬，你可能已经遍体鳞伤，跟住或者你已经很累，跟住可能唞了一阵啦，你觉得雨后就有彩虹，跟住彩虹出了嚟啦，出了嚟一阵，唉，乌云好像又在远处飘过嚟，下一个大佬嚟紧啊，真的很累啊，点解咁嘅？咁即系可能有时问，你会问个天点解啊？点解又嚟咁样？呢一首歌其實都真係我自己聽 demo 嘅時候啊，即係我未唱啦，家謙嘅 demo 啊，有時喺巴士聽，即係之前未出嘅時候，我有時都會攞家謙嘅 demo 出嚟聽，你知佢唱歌幾好聽噶啦。有時聽嘅時候，我都喺度會喺度喊咯，即係我都諗起自己，即係我自己呢十年或者十一年啦、啊。好似成日都好高，跟住然之后就跌到好低，一好高跟住又跌到好低，即系我冇乜中间咁，我觉得自己。初初一出道嘅时候，真系都去到好高啦，对我嚟讲。咁跟住然之后过咗两年啦，我又超级情绪病咁样。跟住然之后再出翻嚟，上几年有一首瘾又都算系几受欢迎。咁但系之后咧，我又病得好紧要，又停工。跟住然之后，最近就可能算系中啦咁样啦。我都喺度问啊，点解成日都咁辛苦嘅咧？咁样，所以骨裂对我嚟讲，其实唔系好辛苦咯，即系我自己觉得真系好小事啦。 咁但系真系喺嗰个过程当中，有冇曾经都有谂过，其实都攰啦，即系上上落落咁多嘅嘢，我仲系咪继续做呢个行业？因为可能唔系呢个行业。即系唔唱歌啦，当系唔需要喺大众嘅 spotlight 下，可能有一啲嘅压力会因此而可能冇咗、即系舒服一啲。 有啊，绝对有。其中林中了其中一句歌词都话都想过离开， 系咯， 有谂过真系唔做呢一行啦。甚至即系病得好犀利，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我个病嘅 symptom 添，抑郁症嘅 symptom， 甚至我大胆啲讲，都唔止第一次讲，甚至我谂过离开呢个世界添。好彩我冇咯，嗰一个离开系唔想噶，即系后者，头先讲嘅后者系唔想噶，嗰个系一个病征嚟嘅。咁呢一个我都想话俾大家知，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可能即系当然唔系嗰啲意气说话嗰啲啦，如果真系一个病征，我希望大家体谅同埋去帮助去救佢哋啦，因为可能病者都唔识发出求救信号。但系离开呢个圈，我真系有谂过咯，不过。好彩冇离开到啦，同埋我都感激呢个圈仲俾我继续玩落去啦。一嚟我真系 好，我都要繼續珍惜同感恩，我可以繼續唱歌，我可以繼續有歌手呢個身份。因為尤其是前排同埋嚟緊都可能會有一場，譬如例如啊，而家電視台嘅某啲歌唱比賽啊，又或者嗰啲造星節目啊，其實有好多人都覺得呢個機會好好好好好珍貴，咁我會好珍惜啦。我都覺得例如見到呢一啲選秀節目啦，我都諗起當初我入行嘅自己，都揾到好多衝擊啊！雖然咁多 ups and downs 係好攰啦，雖然飛到好攰係真係好攰嘅一件事係， 你真係好攰啊！ 咁但係其實生命咁樣都真係好精彩嘅，人生咁樣其實係好精彩的。即係我唔知道你哋咧有冇聽過一樣嘢啦，其實你哋未嚟到呢個世界之前咧。可能有啲嘢係你哋自己揀㗎咁樣。 哦， 我都覺得可能係我揀嘅，即係可能係個天就揀嗱，林欣彤你而家揀啦，呢個就平平淡淡嘅，呢個就癲過過山車嘅，你自己揀啦。咁我都覺得我係會揀後者，即係以我性格應該係揀呢個，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黐線嘅，成日咧即係譬如上滑梯咧，我係覺得就咁坐喺度上係冇意思嘅，係即係十歲以下嘅我就已經係咁噶啦，我覺得嚇。 咁應該點樣玩呢？如果唔係坐喺 度樹衝， 係啊！ 哦，我明白你腰骨點解痛啦？你細細個就咁樣玩， 唔係啊，唔係啊！我腰骨唔係咁跌翻嚟噶，我腰骨係正常行路跌出嚟嘅，唔係唔係因為我曳啊！咁樣係啦，即係我係覺得趴喺度飛落去係先有意義啦。跟住即係打千秋係要企喺度啦，如果唔係唔知道做緊乜啦。即係成日都做埋啲咁嘅嘢咯，細個有陣時覺得应该是我揀的，但是当在那一刻很辛苦的那一刻，就全个身体都在爆粗啊，或者我觉得为什么啊，救命啊， 就是很爆。对阿Mac来说，今次去演绎林中了，会不会另一种的磨练，就是要自己去演绎这一种的心情，演绎这种情绪出来，其实说真的真的不容易。 对我来说又不算的，我想最关键的位置，不是最难，最关键的位置是要打开心扉咯，咁呢样嘢 Terence 就解开咗。本身我入到去录音室啦，咁我就 half half 嘅，即系我带备，即系准备咗自己嘅谂法、心情，亦都准备咗好多 technique 上谂住点样去表达呢件事嘅嘢。咁跟住然之后，我哋试咗唔同嘅方向啦 ，take 晒一啲觉得好稳阵嘅嘢啦。咁跟住然之后，佢就开始打开我嘅心扉。因为有一段呢 first two 嘅歌词就讲到我嘅歌唱过爱情啦、友情啦，你嘅天空有咗我嘅身影，会唔会快乐啲呢？会唔会多咗一啲色彩呢？即係咁我係对住我嘅 fans 讲嘅呢一啲，我嘅乐迷啦，即係我嘅歌陪住大家，我希望係有治愈嘅能力嘅，呢个係一直我做歌手嘅一个目标嚟。但係佢就讲一句啦，謙謙但你会不会有时能医不自医呢？咁样， 都几重喎呢句。 系啦，系跟住我就已经嗰个锁匙已经开咗半啦。跟住佢又讲，再讲话有阵时个无奈位，佢亦都讲，会唔会系你亦都好似有阵时你做嘅音乐出嚟，可能大家又留意唔到呢？咁都有呢啲 moment。佢讲完呢一堆嘢之后，我都忍唔住，真系。喊住咁唱咯，咁但系即系个技巧就即刻冇咁稳阵啦。当然，因为喺度喊喺度唱，我真系唔系好做到。咁但系就即刻有感觉好多。咁而亦都因为佢讲完呢一样嘢咧，我哋更加就 stick to， 不如 present 一个软弱嘅我出嚟咯，喺 vocal 上面。 咁但系其实点样遇到林中了嘅呢一个嘅 demo？ 我睇翻即系其实几年前我已经收到呢个 demo， 跟住我呢几日因为要做访问去讲，我就。因为我成日都唔记得边年打边年咁样嗰啲嘢，跟住我睇翻我哋嘅 WhatsApp 通话记录，原来我系17年佢已经俾呢首 demo 噶啦。 哇！ 数 翻 都 4年前，即系袁维花之后，因为袁维花都系林敬轩噶嘛，跟住就呢一首。 系啊，呢、這个黐线佬成日俾啲劲大 range 嘅歌，呢两首歌都系哇，劲低音同劲高音并存咁样。 系啦，仲要升 key 咁样。 系啊，跟住。跟住我嗰阵时，其实一听到已经好中意啦。个 intro 一起，我已经觉得哇正啊！ 系啊，好似咧个 intro 一起咧，我已经见到有嗰个暴风啊，喺度酝酿紧咁样啦，系已经见到狂风骤雨，但系好似有一种我要出去。迎接我就是要行入个龙卷风中间的那个心情咁样，我是特登行入去的咁样咯，要打仗咁样，跟住我已经好中意噶啦，不过就一直未用咯，因为我做歌其中一个心态就是我会喺即系我唔会因为人哋想听咩或者外间想要咩而我特登去做，而反而是我觉得最 honest 最有力量的音乐是我想表达啲咩，咁所以。前几年我都未有话我好想表达呢一首歌嘅心啊，咁所以一直摆喺度，但系咧好自然噶，即系佢又冇话喂阿咩，你系咪用呢首歌？你系咪要教我俾第二个？即系佢又冇咁样， 冇吹嘅系啦， 佢冇吹我啦，跟住我又冇话喂 Terence， 你唔好俾第二个啊吓，呢首你我 mark 住我 mark 住，我亦都冇， 系 咁可能呢一首歌个缘分同我都好重咯，咁 嗰阵时有冇问佢话啊即系？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旋律而是为你而设计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 他就说想住了我来写了，好像他类似这样讲。他好像又讲想住类似 Jam 的一路逆风这样去写。我想是那一种氛围、就是面对逆境的态度，然后想住我把声音去写。跟着再过了，即我那时抽到淨係 demo 嘅啫，17年，即係冇詞嘅 demo。然後再過咗一年，我唔記得啦。總之一小段時間，然後咧佢就突然間再 message 我，就話啊，我個朋友咧就睇咗可能一啲你嘅訪問啊，或者係你嘅係講過嘅嘢啦，遇過嘅新聞啊又好，就寫咗份詞。 哦， 係啦，咁就係而家。呢一首歌嘅填詞人馮重興，佢寫咗嘅詞，咁就同而家份詞咧大約 70% 到啦。 OK， 即係最 finalize 嘅就而家改咗某一啲部分，但係嗰陣時已經有而家呢份嘅 70% 到噶啦。咁佢就寫咗呢份詞啊，咁樣阿 Mac 你睇下咁。咁其實嗰陣時我收到已經覺得哇，雖然我同佢冇傾過偈冇見過面，但係佢睇我嘅嘢，可能我亦都分享咗好多。 係 係咁。佢已經寫咗好多好吻合嘅嘢啦，係已經係好多我嘅心聲，咁所以我已經覺得哇，更加中意噶啦，即係已經更加覺得我好想唱到呢首歌，其實。 所以我見收到呢一首柏林歌個 file 名咧，其實可能係當時就係阿林家謙諗住嚟寫嘅時候嘅狀態。 Turbulence。 係啊，又叫做 Turbulence Slam 先叫佢，唔叫佢 Turbulence Slam。Turbulence Slam， 臨船魔咁。我諗就真係佢加呢個形容詞，我都覺得都幾係一個曲上面， 大 家聽嘅時候會諗到嘅嗰個逆風吹住啊，好多龍捲風咁樣，要飛過去嘅一個畫面嚟嘅。咁啊，多謝你同我哋介紹呢首最新派台歌啦。 多謝大家。 谢谢你啊，快好翻啊，只噶 系 好，拜拜， 拜拜。 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回头旅程好看。 听日有林欣彤的《林中了》，听日继续骚动音乐。